让旋律冒出来，心到哪里哪里就是我们的舞台，不要放不开，敞开你心怀，让我们从这里开始，大家一起嗨，乌云都散开，月亮最乐外，走到哪里哪里都有我们的情怀，不要停下来，跟我一起嗨，管他谁是谁，让我们一起乐开怀，带你潇洒带你嗨，双手举起跟节拍，下个舞步让我来，一起踩踩踩，带你潇洒带你嗨，昂首向前心豪迈，昨日烦恼都抛开，大步向未来， 用大胆跟着音乐的节拍，跳出我心就是多么嗨，甩掉所有的不愉快，大喊一声我前方就是未来，跟着生活节奏不慢不快，美好的明天不再是期待，跟我一起潇洒一起嗨，让你无时无刻的爽歪歪， 让身体摇摆，让旋律冒出来，心到哪里哪里就是我们的舞台，不要放不开，敞开你心怀，让我们从这里开始，大家一起